说，就算寂寞也算解脱。 跳跳，你才不会老。笑眯眯，笑眯眯，做人可气，怪何容易。 爷爷说的容易，早上起床哈啾哈啾。 不要乱吃零食，多喝开水，咕噜咕噜，我比谁更有活力。 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 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们不会老。 哎，小轩轩啊，来跟着爷爷一起做好，要看好哦。嗯，嗨咻嗨咻嗨咻 嗨咻，爷爷加油加油，我们一起来打速。 什么就像什么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情绪负责。你爱错的人没有错、哦、你叫做音乐难道不伤我，你认了认了认了你的名，缓慢的歌听不过，很快很快这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，一拍两拍很快很快对白子怎么安排，唱什么恨了什么是什么，这首歌听起来很快乐，不管是谁唱的是谁写的，谁管他中了中了唱什么，你爱走的人没有错、哦、你跳走音乐难道不想活，你认了认了你的名，缓慢的歌听不过，不快不快这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，一拍两拍很快很快对牌子怎么拍，哎哎哎唱什么难耐，快乐的歌怎么来，会转呀转呀一个舞台，你愉快不愉快 BPM 快乐不明不白， 敢拍，很快很快地拍子在那摆，唱什么难耐，快乐歌词歌不来，会转呀转呀一个舞台，你愉快不愉快 BPM 这么快这么快，谁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， 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

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你爱永远如醉、yeah、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忘掉，是轻飘飘像乐颂到全世界，又给心一遍，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，从你的十八般武艺折射不完如意，世人都在注意、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，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变海，在动人唱观众朋友，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永远源源不绝，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，是轻飘飘像乐颂到全世界，又给心里面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，送你的十八般武艺就是不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，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 我的